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飞哥来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 飞哥来呢，就觉得有一点特别接地气的事儿。 嗯，对， 抽烟啊，什么开车啊，什么喝酒啊之类的，没有没有。这个飞哥确实也是两地生活经验都比咱丰富。 对， 那北京生是吧，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主要是觉得吸烟这个事儿吧，可大可小。你说小了，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吧？我健康，我自己着想，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掂量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也尝试过戒烟， 对， 但估计。很中间很多的苦衷了是吧、 啊、对， 说大了他国家可以立法，你看北京这次他就这个史上最严控烟条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政府你也看到他有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但是呢我感觉这个出发第一天力度不是很够啊，就说个人罚单他就开出了 一张、 嗯、这个你想北京几千万人，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你今天你第一天你罚了一张，第二天可能罚10张，你就一点一点往上加呗。反正就跟、哎、其实香港也是这样，他刚开始他也有一个什么叫一缓冲期嘛， 嗯 啊，就是刚开始就警告完了之后呢，你要是再不定什么再罚款。 香港他的禁烟他是循序渐进， 对， 就是最开始呢他卫生署成立一个控烟办公室嘛，那个成立比较早，就2001年成立，但后来就慢慢的定法例啊什么的，我记得是2007年，然后2009年他就开始在2006年的时候是有过一个修订，就是说大幅的扩大一些法定禁止的吸烟区，并且强化他的这个制度，所有的饭馆、公众的地方和公园、沙滩、海滩这些部分的户外公众地方就是全面禁烟。到了2009年的时候，比如说在酒吧、按摩院什么这些打麻将的麻将馆、夜总会这些，他也开始慢慢的落实。而且他，我今天看了看他那个网站，就是规定谁给执法，规定特别细，就说我们这个卫生署的控烟办是被授权，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1、2、3、4、5，他各项的这个执法权，他也规定很清楚。所以这次有人就说，他不是规定了说未成年人你不得吸烟吗？但是谁来鉴别呢？你说我有没有这个执法权？你掏出身份证给我看看，你是不是够18岁是吧？他们说这个也是打上问号的。但是禁烟这个，我感觉北京其实说了挺多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一阵儿不是空气特别好吗？那阵儿我还在北京，确实蓝天白云的。 嗯， 哎呦，但是后来你就没发现，没过不了多久，大家该抽还抽。这次我觉得最主要，他罚的太轻了，50到200块钱。你说昨天跟子宇聊天，他开玩笑，他说啊，肯定大把人，200块钱先给你，看着我在那抽吧，不用找了。 不是，其实你要是真是真真正正要从他兜里掏走200，也挺 难， 对、啊、 买包烟10几块钱也就够 了。对啊，对， 但是现在，对，就是50到200，也许挺少的。但是以前跟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他不会罚这个餐馆，现在就是如果在餐馆里发现有人吸烟， 哦，餐馆老板要受罚， 对，也要罚餐馆的钱，最高也能罚10000多呢，那也挺多的了。 对， 所以现在是要求餐馆你自己来管。 但餐馆老板估计也够呛，夹在中间是吧？ 查的第一单餐馆开的罚单是以服务质量出名的海底捞。因为发现有人在厕所里抽烟，海底捞就被罚了。 哎呦，但是这个时候你说老板怎么办呢？是吧？他也不想得罪那些顾 客， 客 人， 但是有的顾客如果实在是横的话，你也拿他没办法。 对， 有有， 不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没开始禁烟之前嘛，就是他说准备要禁烟的时候，其实那些人就说觉得就是那些老板说的，我这生意会受多大的影响。 嗯， 其实你要是再回过头一看的话吧，其实他刚开始可能会受点影响，但以后慢慢他也就是、 哎，大家还喜欢去你那儿、 哎， 因为你的没烟味儿， 对， 是吧？ 清新了。 我看到美国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就说禁烟之后是不是去餐馆和酒吧呀、娱乐场所等等的人客人减少了？ 嗯， 然后这个报告就说其实没有，跟人数之前是差不多的，反而有些餐馆在禁烟之后人 上升了。你的很多客人以前可能真的是非常讨厌有抽烟的地方，他们也不爱外出。就像我，我可能就是比较特例，我对尼古丁是过敏的。 哦，你怎么个过敏法 啊？真的？ 对，就尤其是上厕所，在中国的时候，比如说餐馆里或者商场里，其实都禁烟的嘛。有人就偷偷在这个厕所里吸，在那个密闭的环境里，如果我待在那儿超过五分钟，我 就晕倒。 不，我会吐，然后我的那个眼睛就一直在流眼泪。对，然后隔得老远，只要有烟味飘过来，我就能咳嗽。很多时候都是大家没发现抽烟的，我说有人抽烟，然后就开始看，果不其然， 你看身边他就不乏有像春雨这种敏感体质的人。 对， 就抽烟的人，你得多顾及别人。 那那你出门戴口罩啊？ 我有时候真戴口罩，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跟朋友打麻将嘛，人家麻将桌上爱抽烟，然后我就戴着一个口罩，人家就说你作吧，我说我真过敏。 但是口罩你也没法，人家不能不呼吸。 其实春雨他刚才说这个就是打麻将抽烟的这事儿吧。就是因为是那室内禁烟之后，我这麻将戒了，还是烟没戒了，麻将戒了。 哎，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打麻将的时候，总是爱手上拿一根烟呢，就是拿点着啊，就哪怕不抽呢，你也得拿就看着点着。但是呢，后来呢，现在这禁了烟之后，这个就那个不让抽之后呢，我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觉就是就不想打了，那就说啊，就是。 就觉得少那么点味儿哈， 对，抽烟 那味儿不对， 是个很大的习惯，而且中国它这个抽烟的历史很久了，而且它有禁烟的文化，这个是你说香港和台湾都没有的，然后在亚洲基本上是很少见的。我看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写的，就是中国习惯年轻人要给长辈或者是位高者禁烟嘛， 对，你看男人之间打招呼。抽烟吗你？ 对 啊、 你看这跟问你吃饭似的。 但是在韩国就，就如果你年轻人给长辈敬烟是非常不礼貌的。他爷爷正好来北京看他，然后他就有一个同学跟他爷爷聊得特别开心。 嗯、 那中国人聊得开心了，来抽根烟递给你了。但是他爷爷当时那个脸就变了， 是吧？ 然后在因为这在韩国是非常非常粗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你看，即便都是咱们东亚是吧？你看中国、日本、韩国其实文化都非常不一样。那这次呢，他们也喜欢参照各国的经验，比如说日本。那日本。虽然说它是全国禁烟，但是它好歹留下一些地方让你可以抽，比如说在麦当劳、肯德基里面，它都有一个吸烟室的。 嗯， 你比如说在些公共场合，它也会留一些玻璃房，虽然人家也会弄些什么空气净化器之类的，但是好歹你要抽的人，我不是一下子说你就不准给我抽了，哪儿都没法躲。那其实对人家也是挺大的一种， 对啊，就你这习惯已经养成了，这说句不好听，要不然的话你就禁烟， 对， 你就不让抽，你说谁要抽的话就当吸毒品似的，你给他抓到那去， 你就让人买不着， 对， 嗯， 对吧？ 你说你买现在还那么便宜，十几块钱你就能买着， 对啊，所以你这样的话，你这么控制的话，我觉得就是不那什么，但是呢， 是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就是你像我也是吸烟的，但是呢，我就现在已经感觉到，就是如果在密闭的那个房间里边去抽烟的话，我自己都 难受， 对自己 你抽烟你都觉得难受， 对，那我就觉得那股味儿吧，就是一走出去之后，你闻那衣服那股味儿吧，哎，我自己都盯不住，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外头抽烟呢还挺好。 哎，你看这时间一长，他烟民的这个习惯也改了，大家都能感受到你禁烟之后，他确实是有很大的改观，是吧？个人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呢，尽管说大家都知道不抽烟对。这个烟民每个人都好，你二手烟也少了是吧？但是呢，他整个的这个立法这次人家还是能挑出毛病，比如说你干嘛一上来你就这么极端是吧？你好歹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个，他们就发现北京机场里面原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吸烟室全给撤了， 对， 那就他说你本来航班你就老是延误的是吧，你延误人家抽个烟还可以缓解缓解情绪， 这 你这现在，但是你这现在你会不会更加激发矛盾？ 对啊，你要是让人少吸点烟，你就先最起码那班次你得先准了 是吧。然后还说这个火车站你不设吸烟室，大家都躲厕所里吸，上厕所的人都被熏死了，那你能不能想到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安置这些烟民？ 现在是什么我看到是说大家都去站台上吸了，按规定是厕所不能吸了嘛，站台也不能吸，但是烟民就说了，说你看我在火车站里你不让吸，在车上你不让吸，就站台这么点地方好不容易能抽一口你还不让吸。 对，然后还说这个更加直接更狠，说你如果那么想消灭烟民，你为啥不直接关闭烟厂禁止香烟，你现在是让人买又不让人抽。 对啊， 就说你买烟成本非常低，也不像香港买一包烟至少五六十块钱是吧， 啊， 你一个月下来你怎么抽的不频繁，你也得几千一两千块钱。 对对对对， 他说这个成本你是 你是觉得我这个买烟的成本太低了，而且你看那么多的这个烟草企业，他们征税了吗？他们会觉得代价变大了吗？似乎也没有。你是剥夺的普通的这个烟民的这个权利，他觉得不公平。那当然好处我们都知道，可是呢，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的法律出来，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槽点哈？那我们来问问相关法律方面的专家。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副教授张笑宇博士，张老师好。 你好。 嗯，好，刚才也是说到这个禁烟有好处，人人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似乎你一下子就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还是挺难的。比如说咱们看这个禁烟条例规定几十条，虽然洋洋洒洒也写了那么长的文字，但是怎么感觉细节还是写的不够详细。你比如说禁止吸烟，那这个我点着了我没吸它算不算？其实香港它是有规定的。那室内，那到底什么叫室内？未成年人人家不许吸，那到底谁能够鉴别他的这个身份，有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呢就是整个的立法会不会显得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潦草，就是细节方面还是考虑的不太周全。 那我们这个立法呢肯定细节方面肯定还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那么那个规定可能更粗糙，那个规定一共加起来才15条。那么现在呢，等于说我们最新的立法已经从15条呢，等于说现在已经延伸到可能有几十条了，应该说有30条了。那应该说有进步，但是说呢，当然还有很多那值得提高的这样一个环节。那我们这次立法上主要来讲，可能还是与这国际条约接轨，主要是对禁烟这块的范围啊进行了扩展。原先可能是规定的。原先主要是规定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但没规定工作场所。这回等于说把人开玩笑说把所有房顶的工作场所也列为不得吸烟那个范畴。 但是工作场所人家也会有他们的担心哈。你说领导愁，底下的小职员能禁止吗？能举报吗？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 对。那这个执法方面，你看他这个条例里面它会不会也是存在着规定不太清楚的问题？因为你看在你说 执法上呢，应该说比原先是强了。原先我们说禁烟执法禁烟工作仅由这个卫生委员会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来执行，还设了一个监察员检察员，但是也没见到过这个检察员在哪儿。这回等于说要求公安啊什么城管了，在所有部门都在加入这个执法的环境，所以现在应该说我认为这个整个这个新的这个条例，相比老来讲的话，主要来讲对范围的规定、对立法规定肯定比原先是前进了一大步。当然，它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最大问题可能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我们这个禁烟工作是为什么做这个工作？禁烟不是为了禁烟，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吸烟的权利。这个还是个理念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刚才我怎么说？ 对，比如说，我们首先要说是为什么禁烟呢？禁烟不是说啊对付吸烟的，不让你这不能抽那不能抽，而是让你能够在无害于他人的条件下享受你吸烟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要禁烟，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各个这个公共场所啊开设吸烟室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吸烟本身，如果是不影响他人，那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嘛。所以从这个来讲啊，我们现在不能说仅是只讲禁烟，而不讲这个如何让人家能够在无害于他人情况下创造这种机会，让他好好的抽烟。两方面都讲了，都平衡了，我想可能禁烟的问题就比较好的解决了。如果不，我们不能有总是一个思维，就是说哎，恨不得把警察、把军队都放到这个大街上去，都放到这个公共场所上去，看谁抽烟把谁抓起来。他不是这个思维。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是我们抽烟的有吸烟室啊，各方面比较健全，我想可能大部分烟民他有觉悟，都这个道理很清楚，你不能当人面吸烟，二手烟大家都明白。 那看这次其实网上也很多的这个争论，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观念没有扭转它是其中的表现之一。那还有人会觉得抽烟啊它问题最主要的是所谓的产权问题，就说你政府禁烟你这算不算侵入人家的私权？比如说在餐馆里面，那应该是餐馆老板说了算，到底该不该吸，能不能吸，是吧？不是政府一只手伸进来，就这个您怎么看？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说了，你首先要承认吸烟是每个人的权利， 嗯， 这样要承认你当着人家面吸烟，让人家吸二手烟是侵犯他人的。 嗯， 啊，当然每个餐馆、公共场所都可以参与经营。我们这个饭馆就做辣菜，就做咸的菜，那是可以参与经营的。但你不能说我这个饭馆特点就是性骚扰，我们不管。啊，我这饭馆特点就是你看旁边人吃饭，看谁不穿可以打。这个对于侵犯权利的事情，国家必然是要通过强制去介入的，要禁止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不是市场经济参与经营的这个范畴。 嗯嗯。是的，好，谢谢张老师今天的现场连线，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好，再见。 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就如果大家通通都觉得我享受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我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 对， 损害别人的权利，它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上次我们去采访宋时南老师嘛，他不是住在那个半山嘛，然后他要去山顶上抽烟，因为香港好像是规定说你有那个垃圾桶你就可以抽烟， 垃圾桶上面放了那个烟灰缸， 对， 这才是可以吸烟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垃圾桶多少公尺范围之内你是可以抽烟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大家自己自觉遵守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是好的。你比如说咱们俩可能也不喜欢抽烟，还陪着他去这个找抽烟的地方。嗯，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大学校园里是明确规定不能抽烟的。 嗯， 所以你就能看到大冬天的有很多学生从这个宿舍里，因为他们抽烟嘛，大学生嘛其实是可以抽烟的。然后就是大冬天下着雪，每个人瑟瑟发抖在校门外面，然后 抽烟、嗯， 抽完了再跑回去。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 习惯和意识。 对，但是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隐含一个前提，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和对执法的有信心。 对，包括是对他人的尊重。 嗯， 很多时候中国人就会觉得，比如说我看这次报道，有人去街上制止说，哎，你为什么在这儿吸烟？新出的法律规定不能在这儿吸烟。 嗯， 他就会说，你管什么？你管得着吗？对不对？中国人经常说这个话。 对， 其实刚开始那个时候，刚开始说的就是公共场所，什么汽车站，什么附近，什么多少米之内不让抽烟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就是一边排队就等车的时候一边抽， 在香港是吧？ 对啊，完了后来，现在你看现在少了很多了，就慢慢习惯。我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讲哈，其实这种禁烟吧，我觉得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儿。你知道慢慢适应了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对本身 又不是找不着地方抽了是吧？ 对，你要是真是。好家伙，这是多少平方公里之内不让抽烟，这是比较麻烦。 哎，飞哥，你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从可能随手就抽了，到特定场所去抽，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也挺快的。我想，其实我就从刚开始那个，就是那时候香港是全面没有禁烟的。 嗯， 就是我就是坐在那个餐厅里边，哪儿都能抽，就只要你想抽，你就能拿起来就抽。慢慢到那种就是有那个非吸烟区啊，就是一个餐厅里边啊，有一段是吸烟，有一段不吸烟。 嗯， 到现在就全面这室内禁烟。其实我觉得慢慢适应还可以，没有什么特别辛苦的。 哎，就是。你看香港它主要是执法还是很严格的， 对 对， 我就以前也是听子宇讲嘛，他就说这种卫生署底下那个控烟办啊， 嗯， 他满大街晃悠，就你不知道他从哪儿就窜出来了，他就发现你在抽烟，他就要 他那有一个标识，穿一背心儿，黑背心儿，完了后边那写着控烟办的啊，完前面挂一个证，完了就在那站着，就那么看。 嗯， 完了手上拿一本，你看，如果你有的时候你手里拿着烟啊想事儿什么的，你就在不应该抽的地方你抽了，那就完了，那就让你抓了。 嗯，香港而且罚得很重，就是最高有5000块钱， 对， 最少有 1500， 好像。 对， 嗯， 所以他执法都值了几起，大家都知道这不是说着玩的。 对，现在中国就是这个罚钱的还是少， 嗯， 都是嘴上说说。如果真的把这个权力下放到什么城管啊、公安啊，然后包括可能警察警卫都能管，那就好了。 嗯， 然后比如说你进一个大楼，大楼的这个保安看见你抽烟，他都有罚款的权利。 那 我估计真的 那这样又不好了。你比如说 滥用权利， 对，滥用权利了。他比如说你要不要票，不要票，我150，对吧？少收你点。 对，他会讹你，有可能。 对啊， 对， 所以 但问题是， 所以这个你也得分得很清楚，就谁有执法权。 对， 然后他执法权限包括哪些方面，是吧？这些也要很细致的这个考虑。 嗯， 那当然了，这个香港现在今年可以说做的还挺成功的，那他也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参照起来的话，也有一些比较实际的经验，等会儿咱们可以再细致的分享分享。那说到更加文明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日本。就是我昨天也问过佩芬，佩芬不是台湾人吗？台湾也是禁烟的，但说台湾禁烟就没有日本那么细。他说比如说你拿烟头你在大马路上走着，他那个烟头还是喷着烟嘛， 嗯， 在台湾他是不会禁止，但是在日本这个都是不行的。 其实香港在那个非吸烟区也不行， 也不行是吧？ 也不行，对，他写着吧，不能用那个拿着那个点燃的香烟 啊， 就你要是拿一根没点的，你在手里攥着那无所谓 啊， 对， 但哈，你要说拿着点燃的就不行。 哎，所以你看他这个你要规定的这么细，大家执行起来也会更加清楚嘛。 嗯， 他就说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些细节方面，他是条条框框的一清二楚，所以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那日本对于普通烟民他们想抽烟的这个权利又是怎么保护的？尤其是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他们规定和执行也都是非常细致哈。我们等会儿来听两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在日本看到的真真实实的这种禁烟的成功的地方。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飞。 哎，我看这个香港它规定的确实非常的细致，我来了香港，你在那些便利店里面你也能看到人家有一柜台就会卖烟嘛， 嗯， 你就远看那一排呢，觉得那就是恐怖， 触目惊心， 就是恐怖片的那个海报集锦。 对， 他写的就是印的都是什么骷髅头啊，然后就各种 什么糖尿病脚， 就是那种得了那种绝症的人，就是看那个特别枯槁的那个样子，就印在他那个烟盒上， 嗯， 写上什么吸烟引致肺癌，吸烟足以致命，吸烟祸及家人，吸烟可以引致阳痿，吸烟可以加速皮肤老化，吸烟引致末梢血管疾病，他全印在那盒子上。 对， 内地就没有印，但是你发现内地出口到国外的香烟它是印到的。我记得我在英国的免税店买过中华的烟，上面也印着， 嗯， 而且咱们内地的烟真的是很便宜，但这个税加的不高。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大街上有经常有这种穷的乞丐，然后他可能平常是讨钱的， 嗯， 但是他们喜欢一碰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就跟他讨烟，因为英国本身他们英国人是不会给的，因为英国烟卖的很贵，但中国留学生觉得哎，就是中国也有这么个习惯，就是大家敬烟嘛，别人给我要我就给一根， 嗯，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跟中国留学生要烟的。 哎，我就光看他这个盒子，你都觉得这个买了这种东西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可能久而久之也会觉得。飞哥，你是不是你看那盒子，你还 我现在还已经视而不见了，习惯了已经。就是我看他那个，我就是来评定他这包烟到底是不是香港本地烟，还是水货烟什么的。 嗯 嗯，就这样。 就说他对于老烟民，尽管说他弄这么可怕的、恐怖的这么一个形象印在那儿，其实他都不足以。 是，这倒是，因为那这些人都在想哈，啊，就是说的，你说抽烟危害健康是大家都会觉得，但是也有人抽到九十几岁也没事儿的。因为没办法，好多人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 对 对啊，就是说就哎，可能到了最后那一步，就是就真的有事儿的时候才后悔说不应该抽烟。 哎，你说他那么多的那些措施哈，又加税嘛， 嗯， 我看那个他就规定，他说现在的这个售价哈，他税他占了60%，就你买包烟你主要是买他的这个税是吧？ 对对， 就是他很各项措施，一个呢你看他印的那些东西在上面让你知道， 嗯， 时时刻刻的反复不断的提醒你说这个有害健康。 他那个上面那个图是不断扩大的， 嗯，是吧？ 对，刚开始 他规定有尺寸的， 对对对， 就必须得占， 对，越来越大的，可能我就说迟一点可能是整包烟全这个。 我看了他规定，你看封包或者零售那个盛器上面的健康忠告必须长方形， 嗯， 以黑线为边，至少要覆盖展示该版本面积的50%。 对， 它有规定什么要绘图文字和这个必须尼古丁量的这个说明，它还有一个比例必须是9:2:1，它就也规定好说你的这个上面要印哪些字，就刚才我念的这几个都是它规定的。但是这些种种它有最有效的一项估计还是价钱，是吧？ 对，欧洲 你印的你再怎么着， 欧洲的那个烟的税大概是75%左右，但是中国大陆只有26%，所以这个税还是很便宜的。 所以飞哥你也觉得吗？就是他种种措施最有效的。 其实我第一次尝试戒烟呢，就是因为他第一加价，有一次加的特猛，就是可能10几块钱加了30多。我那次我就尝试戒烟，完了之后我就吃那戒烟糖。就其实那戒烟糖，他说那糖里边全是尼古丁，我就嚼的我这个嘴啊这腮帮子全麻的。 哦，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嚼那个糖， 嚼那个糖 你也能 对你能 吸烟的那个快感了，是吗？ 对，不对。他就说因为这人抽烟就是因为是尼古丁上瘾嘛。但是我自己总是感觉我就要那个手上拿着那个烟的那抽的那个那一下，你明白吗？其实我就对那个我就吃了2天嘛，盯不住了，完后来就又变成又吸回去了。 其实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烟价涨不上去，也是因为这个烟草的生产和销售都控制在国家手里。 对， 因为烟企就是 中国就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嘛。 对， 你每年你得给国家供多少税啊，是吧？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有人也说嘛，说现在如果你一下禁烟，可能你这个收入就会减少很多。然后烟民这个禁烟你要花的这个费用，包括什么城管啊这些人的开支啊，印这宣传费也有很多。但有人就从另外一面说了，说为什么欧洲国家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成本是很高的还在做，就是因为每年因为抽烟引发的疾病是非常多的，这些东西都是走这个国家的医疗保险的，所以这个费用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所以你在一方面来说增加了行政开支减少了税收，但另外一方面你减少了医疗保障的国民支出，所以其实还是长期来看是利大于弊的。 好，这个说到经验哈，说到这条路到底怎么走过来，那来听听日本。日本咱们今天连线两位留学生，一位呢是在这个复旦抄袭门事件咱们曾经联络过的一位东京大学的留学生，他叫阿信，来听听看他印象当中这个日本他是怎么样做到现在这种全面禁烟的一个效果。 日常生活习惯来讲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禁烟吧。一个方面是路上的禁烟，这个比较明显，以路上的这种公共场所为例是一种禁烟，这是场所的禁烟方式。还有一种是对象的禁烟方式，就是未成年人禁烟。这个可能未成年人禁烟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日本这个未成年人禁烟还是比较严厉的。然后场所的禁烟的话，因为法律上日本中央是国家这个层面是没有在这个方面有特别多的规定，所以更多的是地方的各个自治体，日本叫自治体，就是像市啊村啊这个层面会有出台不同的禁烟的条例。然后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山病区的话，禁烟条例主要是规定是不能在路上这种公共场所吸烟，罚款的话好像是在20000块钱左右，但是在我学校所在的目黑区的话可能只有2000块钱的罚款。所以各个地方虽然有禁烟的法令，而且执行起来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最终的这个量刑的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最严厉的量刑会是什么？你刚才讲到的22000都是日元哈？ 对对对对，我刚刚说的都是日元。最严厉的量刑的话，东京全整个东京可能会在30000左右吧，少一点的可能在2000日元左右。这个是在路上，就是你在路上叼个烟头的这种量刑。如果说情节更严重一点的话，可能要那个处以更多的处罚，甚至是要被告上法院的。 那执法方面呢，他们会就如果真的是有人吸烟，一般是不是说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在路上吸烟。这个国家实在是在这一点上做的真的是特别好。 就不用举报，他大家都非常自觉，是吧？ 对，主要还是个文化的原因的吧。因为日本的文化，我来这么久了，就感觉到一点，就是大家内心底，就是最心底是会想说，尽量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这是任何人做事的原则。 像抽烟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抽烟你会让人家吸二手烟，然后又会有烟头，然后香烟的灰又在空气中乱飘。这对于日本人来讲，其实是给别人带来一种麻烦。虽然自己那个抽根烟觉得挺舒服的，放松很多，但是如果自己的舒服其实是建立在人给人家带来麻烦的这个层面上的话，日本人可能内心里就会考虑一下，说我能我现在还是不要吸烟，或者是先停一下。 哎，那如果说去到日本的外国人，比如说有些中国的同学什么的，他们在国内有吸烟的习惯，那去到日本怎么办呢？ 如果是在校园里的话，是这样，东京大学的校门是都会贴一个禁烟的标签，就是全校禁烟。但是校内因为照顾到一些老师和学生，他们有吸烟的需求，所以会在学校里面专门划定一个吸烟区。这个吸烟区划定也必须要是空气流通，然后要设置吸烟的一些设备，比如说烟灰的抖烟灰的地方，然后尽量能够在建筑物比较远的地方，因为这样对建筑物里面的人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吸烟这个东西对健康的影响，根据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日本方面主要是在健康上面加以劝诫。健康上的规定的话，更多的是从国家法律去实施，比方说被动吸烟会被采取保护措施，然后戒烟的时候在保险上面会有一些特别的优待。像我周边也有认识的同学会有吸烟，但是现在开始戒烟了，主要还是日本在这个健康上面的技术比较健全，所以像戒烟的口香糖啊，或者说是电子烟啊，戒烟的这种食品啊会特别多，所以这种食品的价格也会受到国家税收上的一些不同的待遇，特别的税收会比较少一点。企业生产的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对烟民要禁烟的话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哎，这个电子烟啊，它也是讲到一种可以替代的东西吗？有用吗？ 我自己感觉没用，因为我抽过。那个时候是， 这真是什么办法都成熟， 什么办法就是戒烟嘛， 真是没救了， 真是没救了。所以呢，我就抽完之后吧，那嘴里边就是什么味儿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总之抽完之后吧，吐出来好像还差点，那再抽一个就跟那吸空气一样，你明白吗？所以一点感觉没有，所以那个后来我就否决。后来我自己又在想，我说他不知道他那里边那芯到底是什么做的， 可能还比那个还不健康的是吧？ 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就没有再去尝试这个。 好吧，这个刚才他讲到日本人啊，还是你看咱们聊过几次，就是跟日本有关联的，他这么一个角度，就日本人他有这么一个内化于心的这么意识。就是我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 对， 我一旦给别人带来麻烦，我这个人生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可能他也不用政府再怎么着， 公共责任公共意识特别强， 没错， 对。 所以呢，他当然了也不是他立马就有这么一个意识，他也经过了一个培养的过程。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身在大阪的留学生哈，他就讲到日本他立法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变迁，就是他最初禁烟，政府初衷不是说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他有别的目的，来听一下。 日本的那个禁烟的法律它是有一个变迁的，它在明治时期，它从一开始它这个法令就已经明确的禁止未成年人吸烟，但是对成年人的吸烟，就像那个宫崎骏的动画中描述的一样，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的，因为大家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吸烟对身体造成什么负担。后来进入了大正昭和的时候，他们认为吸烟会引起一些火灾，所以在铁路上以及一些场合是不允许吸烟，就是稍微加强了一点。一直到进入平成时期，就是1989年，大家也知道，从这个时点开始，日本经济开始就是泡沫崩溃，而且老龄化非常严重。从这个时候，大家对那个健康的关注就一下子高了起来。这个时候，各种相关的禁烟法令才出台，这样子，他们对未成年人抽烟是管得相当严格的。如果有人发现未成年人抽烟，不管是什么情况什么人，都可以随时向警察进行通报。我在日本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看到抽烟的情况，一般都是像在那个便利店的门口，他们是有几个垃圾箱的，上面是会有那个烟灰缸，可就是放烟灰的那样的一个凹槽，然后会有一些人聚在那里吸烟。同时 他们是绝对不允许随地乱扔烟头的，也就是说一切以不给公共环境造成损害为前提。如果扔了烟头被通报的话，有人告发警察，警察会当场过来向你问话，尤其是未成年的场合是一定要通知父母，然后包括父母在一起就接受教育和批评的。那像在日本他们这个烟是卖的特别贵啊，他们的烟 不仅卖的贵，而且是包装盒上必须有那个很明显的警告抽烟有害健康的标志。而且我们看到日本是有非常多的自动贩卖机的，自动贩卖机大家可能觉得只要给钱烟就会掉出来，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自动贩卖机售卖香烟的时候也需要用机器来确认你的身份证，就是看一下你有没有到那个成人的年龄，然后 他才会给你香烟。而如果是你去找其他的一些便利店的店员买烟，他们也会要求你出示身份证查看你的年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贩卖香烟的人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在日本只是说你成熟了，成年了之后可以抽烟，但没有人认为你抽烟了就代表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了。 而抽烟很容易给就是周围的人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抽烟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给人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有一个小例子，就是宫崎骏的那个最新的动画起风了，我们都知道那是讲一个飞行员设计飞机的人的故事，然后他也是属于成年人，但是在这个动画中他多次出现了抽烟的场面。 这个事情后来被非常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的点在哪儿呢？抗议的点就是因为这一个动画是面向全年龄段的动画，在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中多次出现抽烟的镜头，有误导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其中有一个画面是男主角握着妻子的手在他旁边一边工作一边抽烟。 抗议的声音就是说，如果要表示夫妇之间的感情的话，没有必要用抽烟的方式来体现，而且这样的话很明显会对妻子的身体造成负担，这样其实是有暗示的作用，就是男人在女人身边抽烟也没关系。哎，你看日本人的这个想法哈，但是呢，我就有一种担心啊。你看他讲的，就是说，抽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但是我就害怕呢，你把这个行为你就跟这个人扯上关系，你就觉得抽烟的人他也是不好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就这么画上一等号，是吧？对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认为女性抽烟不正经，所以你会发现女性抽烟的比例在世界来说中国都是很低的，一直都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 女孩一抽烟都觉得是坏女孩，对吧？就好像就以前就你感觉那种有纹身的人 肯定就是黑社会，是吧？这是很草率的一个。对啊，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一般的就是好多人都有纹身的。对，但是你根据统计，在民国时期其实中国女性抽烟的比例是很高的，包括刚才他说到说那个宫崎骏的动画里不应该出现抽烟的这种画面，其实中国现在也有一个争论，就是影视剧的作品里是不是应该出现抽烟的，是毛主席那年全不行了。对，是界都在这个争论，就是你今年之后到底要不要在这个电影里出现公开抽烟的画面，这是不是对这个禁烟的精神的一种违背。但是中国你看，就是咱们几代领导人除了那个现在的这个你可能看不到公开抽烟画面，以前呢就是出现了，出了周总理啊，都是 打一行字幕不得小孩不能模仿。对，而且你发现在那个时候就为什么中国有这个抽烟的传统，基本上刚建国那阵拍的那些电影片里面，只有咱们共产党员是能抽烟的，什 违反法令的。咱们国内有这个专门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也有一个警察的这个抽烟执行公务的时候不能抽烟的规定。所以前一阵四月份的时候，还有这个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因为抽烟被举报了，然后被关了禁闭。但是我们好像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觉得，哎，这是好正常的事儿。然后就是警察，你要跟警察打好关系，他不管执不执勤你都得给递烟，是不是？然后当这个公务员呢更是了，就是你去办个事儿啊，你得给人递个烟。但其实 我看了一个之前在岳阳当过副市长的一个公务员，他就分析了说为什么在中国公务员抽烟的比例高，有 30% 多的公务员都抽烟，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他就 说 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下属逼迫你，就说你看领导来了，你不要跟我们有距离吗？我们都抽烟，我给你递烟你就得抽，这样你才能跟下属打成一片，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第二个就是因为咱们也知道中国这个反腐嘛，但是反腐经常就是反大的，像收条烟这种事儿，最多就是违纪，但是他的刑罚不会很严重。 我觉得关键还是一个是有需求，第二个呢是大家有这习惯，第三你是 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就是它不是一个禁止的事儿。对，那要真的禁止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的，不是说不能改的，它只是习惯问题，给他时间，人家说两礼拜习惯就可以形成了。好，这个我们再来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可能也可以从这个文化层面哈说一说，因为它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形象的问题和骨子里某一些的意识的问题。待会儿再见。Radio， 就我看很多那些老烟枪，就这两天在朋友圈里面感叹，就说过去就是你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你面对小姑娘还是面对你领导，就是你爱抽就抽，但现在他就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就会替孩子着想，说我不想把我的女儿就暴露在这种到处是吸二手烟的环境里面，想想我过去自己干的那事儿，他都觉得有点惭愧。就说现在越来越觉得在公共场合或者说在不应该吸烟的地方吸烟是一件特别没面子的事儿，他自己都吸了很多很多年烟，他现在有这么一个意识。但是呢，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说我们知道吸烟这个行为现在你要控制，它可能是不好的行为，但是你不等同于说吸烟的人，这个人是不好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或者你把他给妖魔化的人。我想到一个海报，就是国外的，他弄的一个海报，他也是为了去宣传和这个树立大家这个少吸烟的这么意识，他就把人整个妖魔化，他就画了一个玻璃洞，类似于就是你要把手伸出去，就是两个洞，一个手从右边那洞伸出去，另外呢你那嘴从左边那个洞伸出去，就是你看那个画面就觉得那是这个人吗？就感觉是这动物似的，就是特别扭曲他那个画面，然后看完之后你其实有点不舒服，就会觉得你提醒他不要吸烟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吸烟的人你把他打造成一个很妖魔化的，甚至你有点像讽刺他，觉得他是异族人的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倾向其实也是不好的，是不是？觉得不够尊重人家吗？人家吸烟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有吸烟的权利。 对啊，我不是那个抽烟的时候，在街边抽烟的时候不也试过？ 嗯嗯， 就是那种离老远看见一个就是主妇走过来，走过一看见我在那站在那个垃圾桶旁边抽烟的时候，他就可以就绕着我就绕着我的一个大圈啊，就那个走的那马路那边， 你就当时什么感觉？ 当时那种感觉，我就心里边我想，我说我真是想， 老子爱抽， 强烈抗议，就是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被人讽刺， 被就是好像是有点对 被人歧视， 对被人歧视，对对对对。 嗯，我是觉得你可能反应太过分了，不好。毕竟抽烟真的是每个人的权利。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你就走过去的时候，就你比如你抽烟，你真的不喜欢闻那烟味啊，那或者是敏感或者怎么着，你就稍微捂一下就完了。过去的对吧？他不仅他那种动作极大的那种在那扇呀， 对， 就在用手那种扇。哎，我心想你干嘛呀？ 对，我已经是很克制了，没碍着你了。 对啊，我已经是尽量找人少的地方。那你 对，而且这个是可以吸烟的地方， 对吧？所以我就对这种也特别反感。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我嘛，我比较介意抽烟，我有时候就主动提醒说这个地方不能抽烟，但我就经常碰到他说你管得着吗？然后我就抽，然后他也不会走远 了。你说我举报你，微信给你曝光，他现在有一微信什么热线， 对，他还就是非对着你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新加坡。新加坡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是别人提醒你来抽烟，然后那个这个地方是违法的，你抵抗，那你可以入狱，最高6个月判。 真的？ 对，所以在中国，他如果这个执法力度加大一点，你在不该抽烟的地方抽烟，然后也判你刑，也许就好很多。嗯，而且主要是在中国，我觉得另外一个难的地方，一个是执法不严，另外一个这个文化真的是根深蒂固了，从那个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就这么分辨什么是共产党员，因为咱们是社会主义嘛，有这个共产意识，他出了一个什么华北治安战中有一个名叫民匪分离要领的一本书，然后这书里就有这个条例，有三条经验。第一条经验就是，如果说他们互相分烟，那这就是共产党员。第二条经验就是，如果说你给他禁烟，他分给别人，那就是共产党员。第三条是审讯的时候，如果管你要烟，他就是共产党员。他就基于一个原理，就是、 哎、这个烟确实沟通感情。 对 对 对对、嗯， 你说别说抗日战争，现在的人，我昨天听子宇飞哥聊，我也觉得特有意思，就是你们男人之间的那种交往。说我说感觉你们认识的人好像比咱们多，他们自己在那炫耀说，哎，你没觉得我俩认识凤凰的人比你多吗？哦，他是因为我们抽烟认识的。 对啊，我们是全是一帮被歧视的人在下面。第一次大家不说话，第二次一见面哎打个招呼，第三次哎没有打火机了，说哎借个火，这慢慢大家就 说，甚至你没烟抽了，给你根烟抽， 对，给你根烟抽，对，大家 烟还挺贵的。 对啊， 对，我就觉得我的关系跟那个飞哥和子宇的不如盛伟好，因为一来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俩抽烟没，我不抽烟，然后盛伟抽烟，他们就这个经常在一起去抽烟，关系就越来越好了。而且在中国，你有时候抽烟，抽什么烟是个特别有身份的事儿，你给人家一根好烟，人家就会觉得啊，你心里是特别尊敬我的。 哦，是吗？ 对，尤其是我们现在就说中华什么，这就不说了，熊猫产的更少的特供嘛，你要能给人家一根熊猫，人家就觉得哇，你的心里 特别看得起我是吧？ 对，而且最牛逼的，哎呀，说这话了，最牛的其实。不是这些烟，最牛的是特供烟。比如说你看包装再好、因为我们那儿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卷烟厂，我姥姥就是卷烟厂的员工、他们就会有那种外包装是白色的特供烟，什么都没写、有的会写那个军队专供，有的会写领导专供，那领导专供的这个级别更高，那拿出去一根太牛了，这个烟是买都买不着的。但是他给我讲过一个他们以前干活的一个笑话，然后大家听了我估计很多烟民都不想抽烟了，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咱们是烤烟嘛，中国人喜欢抽烤烟，那个烟会烤干，那时候他们在卷烟厂里值班，没有地方去上厕所，就那个在烟厂里直接解决了，天冷外面特别冷，然后直接就把那个东西放到那个烤烟的烤箱里，然后烤干了，然后切成烟丝，其实你一点都抽不出来。 哦，天哪，好吧，这个 飞哥还抽吗？ 我不抽烤烟型的。 那当然抽烟是个人的事儿，那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提醒大家也是为，其实还是为自己好，就是说出于健康的这个考虑。那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他考虑自己健康的同时也会顾及说你像日本人似的，我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是吧，这可能也就是这个社会在慢慢的发生进步的一个 表现。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比如你像我抽这么长时间烟，我现在比如要是跑步啊或者什么激烈运动之后吧，我喘就是喘的比较稍微厉害，就比没有抽烟的人可能会厉害一点。我这时候自己有感觉的， 就是身体其实已经是有一些损害是吧？ 对，已经有 对已经有点警告，所以我现在我尽量少点抽。 其实我奶奶就是长期抽烟有肺病然后去世的，当然后来医生告诉她不能抽了，她还真戒了，几十年都戒了。 飞哥咱要不然等会儿就试试看啊。再试试。 对。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